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90集。你跟他说这些干嘛？之前在这个会所看到秦冉的时候，林景轩就觉得不对，他看着不像是会来这个会所的人。直到现在看到正跟秦冉说话的人，林景轩瞳孔微微收缩。那个人面对着秦冉，低着脑袋，因为角度跟会所昏暗的灯光问题，被秦冉遮住了大半张脸。但那人远远扫过来的一眼，让林景轩犹如被扼住了喉咙。头脑炸开之下，林景轩觉得那双眼睛很眼熟。风慈才跟他说过没多久，云城来了两个人，这两人的身份风慈自己都忌惮不已，都不敢怎么提，以至于林景轩只深深地把那两个人的脸记住，一直不知道这两人的名字。眼下他脑子里仿佛有一声清脆的声响炸开了，秦冉怎么会跟这人在一起？前面拐角处，秦冉意识到林景轩出来了，不过他不想跟林家的人有过大的纠葛，就没有停下打招呼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看到程俊，秦冉扬了扬眉。程俊侧了侧身，挡住了林景轩的目光，才开口： 卫生间。 陆兆颖绕了路，没在程俊之前碰到秦冉，耿耿于怀。等秦冉回包厢之后，他就一直嚷嚷着叫秦冉打台球。郝队看到秦冉进来，就压低了自己跟江回说话的声音。他本来在跟陆兆颖说的事儿，看到陆兆颖站在秦冉身边，他也就下意识的没有再提。秦冉注意到了，不过他没有在乎这个，就跟着陆兆颖后面学台球。秦冉没有玩过这个，挺好奇的，就站在一边看着他打。不过在他要亲手上阵的时候，被程俊拦住了。 右手没好拳。 程俊正跟江回说话，言简意赅地对秦冉说了一句。秦冉一晚上没有碰球杆，就看着陆兆颖跟他讲打球的规则跟理论知识。 C5 包厢，林景轩若有所思地走回来，秦宇感觉到他的状态不是他所熟悉的了。 哥。 秦宇抿唇看着林景轩。 你信我姐姐的话了？你们总是这样，无论我多少努力都比不上他。 林景轩回过神来朝秦宇看过去。 宇儿，你姐姐这件事你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，从她那个角度上来看，她说的也不完全没有道理。玉儿，既然他不愿意跟你多说，你以后就别去招惹他了。 秦冉身边那个人惹不起。林景轩之前挺疑惑的，秦家没有什么背景，秦冉哪里来的秦宇转账记录？现在好像有了思绪。秦宇低头，手指紧握，他没有想到林景轩会这样说。林景轩一直都是这样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这么理智，永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想问题。秦宇用了十几年，就是想要林景轩站在他的这一边。次日星期六，风楼城在包厢等着，手中拿着茶杯，一直不停地看门的方向。到点，门被一双冷白的手推开，他连忙站起来拉开了对面的椅子，十分羞愧地低头。 秦小姐，我夫人那件事我已经警告她了，以后她绝不敢再找你。 秦冉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杯子，轻轻晃着，慢悠悠地开口。风楼城观察秦冉的那张脸，确定他真的没在意，才坐回到椅子上。他摇摇铃铛让人上菜，继续开口道： 最近有人在找钱队，试图查那件事。 秦冉挑眉，挺不在意的。 听说毒龙又出现了。 风楼城顿了顿， 又看他一眼。 三年了，你该走出来了。 冯叔叔，吃饭。秦冉拿手敲桌子。 行吧，你的手好了。 风楼城心底叹气，不过注意力又放到他拿杯子的右手上。秦冉便放下杯子，摊开右手给他看。风楼城观察了一下，伤口已经长上一层粉肉，就是缝过的痕迹还在，恢复的确实不错，最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松了下来。 那我好打报告了。 大厨已经开始上菜了。秦冉面无表情地盯着大厨手中的白瓷碟子，清蒸玉米加红薯，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有什么与众不同吗？谁家私房菜是这玩意儿啊？你是正经的大厨吗？程俊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拿手术刀对着人体模型比划，因为他今天有个手术。他一般差不多一个月接一台手术，来云城差不多两个月了，这是第二台手术。双休日，校医室没有人，十分安静。程俊把校医室的钥匙给秦冉留了一把，秦冉抱着电脑跟书坐在程俊的书桌边写习题。忽然砰的一声，门被人从外面推开，陆兆颖急急匆匆地进来，他身后还跟着一脸玉色的郝队。在校医室四处找了一圈，没有看到程俊。 俊爷呢？ 陆兆颖喘着粗气。秦冉翘着二郎腿，他翻了一页书，抬了抬眸。你忘了他今天有台手术？ 操，还真给忘了。 陆兆颖一锤桌子，他一向以程俊为主心骨，眼下找不到头绪。 我去找前队。 郝队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程俊，直接转身。陆兆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。 他不一定见你，你等等我。 什么事啊，这么急？秦冉目光从陆兆颖跟郝队的脸上扫过，放下书往后靠了靠，挑眉问道。陆兆颖没有什么要瞒着他的，躁郁地开口。 昨晚郝队让程木查个东西，一直没见到人，失踪了。俊爷在手术，一定没带手机。你去医院蹲着，他一出来你就跟他说这件事。 郝队在知道程木失踪后就心烦意乱的，听到陆兆颖竟然还跟秦冉解释，他不耐地偏头斥责。 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添乱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